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曼宁。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是24度，空气质量呢是轻度污染。今天啊气温是特别高的，比较容易中暑啊，所以大家啊真的不适合户外活动。 嗯，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嗯，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今晚8点整呢将进行 H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分别是日本对战波兰，还有塞内加尔对战哥伦比亚。那么明天凌晨的2点呢，将进行的是 G 组的第三轮的2场比赛，是哪一两个队呢？是英格兰对战比利时，还有巴拿马对战突尼斯。 嗯，我们今儿的话题是天热了，你想去哪儿避暑？ 嗯，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就是我们的花椒 APP 里边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 嗯，没错。 嗯， 那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关键的是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 青年说，继续说。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嗯， 首先来关注的是北京现在已经拉响了高温的黄色预警，这两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 嗯， 局部地区还可能达到40度。 嗯，还真的是啊，因此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尤其是婴幼儿以及儿童啊，还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工作运动强度啊过大的人呢，还有就是生病的人，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进行活动，因为真的很容易中暑。嗯， 没错， 另外还要提醒各位青年朋友们啊，在高温天这个烈日照射下的重体力劳动或者剧烈的体育运动，都会让健康的年轻人发生高温中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就大杯大杯的喝吧，对吧？另外也不要在高温天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否则会失去更多的水分。别说哎，我这喝点啤酒吧， 喝个可乐吧， 哎，不是这样的，啊，喜欢在高温天喝冷饮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尽量避免饮用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胃部的痉挛。 还真的是这样，尤其啊，在室内的时候，大家的空调温度也不要调得太低，因为这个冷热，这个忽冷忽热哈，身体也会出现不适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7月1号起呢，北京市将对违规销售电动车要进行严厉的检查了。电动自行车呢，是大家其实出行都比较常用的工具了，但是有一些电动自行车企业啊，它就大量生产了一些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啊，和违法的电动车辆，引起这个交通混乱，并且造成了一些交通事故啊，损害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啊，这个严查违法电动车是非常有必要的。 没错，你像那种老年的代步车好像就是违法的， 而且它的质量特别的差，容易有安全隐患。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的时候把它放在家里面充电，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引起火灾。 没错，特别的危险。 据了解，这一次的严查将在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同时进行，查处无照经营、销售假冒伪劣、不合格电动自行车以及配件非法改装等等行为，以后电动自行车将更加规范安全了。好的，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近啊，这个让这个高三的学生非常关心的高考本科志愿填报，本周五的时候将截止了。在这儿还是给大家介绍两个小技巧。 现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已经开始了哈，将持续到明天晚上8点结束。今天对于我们来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技巧有什么呢？技巧一啊，合理使用排名数据。这个怎么说呢？专家提醒啊，考生可以根据全市排名与各大高校公布的往年录取排名来做对比，但是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过于追求精确的排名，因为在考生人数很多的这个分数段哈，每一分都会有几百名的考生，那么这些考生选择的院校啊都会各有不同，导致志愿呢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大的。不能说考生今年考了5000名就能上某个大学，而5001名就一定上不了，这还真不一定哈。所以只要考生的排名能够达到大学的大致水平，就可以作为备选院校考虑了。 最近的时候我在那个我的朋友圈里发现很多家长朋友这个非常的着急给自己的孩子报考这个志愿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在仿佛进行一次高考。 那可不是嘛， 说这个 帮孩子选择也很重要。 对啊，说这万一这个自己孩子分考高了，结果给把学校报低了，这一辈子你说 后悔啊， 后悔啊啊！所以说还是要慎重。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个技巧吧。由于本科的一批啊为平行志愿，可以填报6所平行志愿高校，而从往年的数据来看，后3个志愿的利用率不高，所以考生可适当缩小前面志愿的梯度，把前3个志愿作为重点考虑，适当的冲高1到2所理想的高校。 这中间选择和自己水平相当的学校，最后一定要至少有一到两所保证能够被录取的高校作为批次来保底的，也充分利用这六个平行志愿啊，最大限度的提高被录取的可能性。最后呢，要祝各位考生啊，能够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啦。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我们先来再来说说北京市的中考也已经结束了。这也是北京实行中考改革来的第一次考试。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地理学科都是首次纳入中考。那么这两门新增的科目都考些什么呢？ 考什么呢？据了解啊，这个历史、地理两门科目的试题设计都凸显了北京特色。比如说在历史的科目当中呢，涉及到西周分封制和清朝加强边疆管理等内容，都与北京的历史、地理、文物古迹啊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还有题目啊，要求学生要提出一项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行动建议。而在地理科目当中呢，则让考生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认识家乡的发展。 嗯，更重要的是啊，这两个这个学科呢都体现了试题的开放性啊，为不同层次的考生提供发挥空间。比如历史考试中有一题提供了三本不同的书籍，学生可以选取自己阅读过或者最熟悉的一本书进行答题。这些开放性的问题都鼓励学生多角度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问题。 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一种考试了。 没错啊， 你了解哪个你就用哪个来答，很不错。 就是说这样就避免考生说我不了解啊， 对， 靠你了解了，看你能不能考上啊。 一定有你了解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啊，北京市将通过手机端为50万中小学、幼儿园和职业学校的学生家庭推送家庭教育同步指导啊。在手机端上，权威的教育专家将按照每个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提供每周一次的不间断的同步成长服务，一共将持续19年。 19年啊。另外啊，还将开展这个家长互动交流、专家巡讲、专题辅导等等这些线上和线下的活动指导内容。 另外啊，这个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北京市就已经通过微信、网信推送一次家庭教育指导了。开设手机端推送之后，将有更多的学生可以享受到在线家教。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教学的一种项目。 这没事的时候家长一看，哇，我还得这个受这样的教育那样的教育。 而且这个指导呢是一直贯穿19年 ， 对，在他的教育过程当中一直有专家辅导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很好的方法。 因为有的爸爸妈妈他说出来比较年轻， 对， 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 是的，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姐姐给我打来电话，说向我求助，说他的孩子这个在暑假的时候要拍一个环保短片，然后让我给他出主意，说这个必须要拍得非常好，才能下一学期才能得一个小红星。集满5个小红星就可以成为优秀学生。 哇， 所以 你这得好好支招啊。 对，所以这个环保短片非常重要。然后我呢就还专门给他写了一个策划发给他。 哎呀， 他说太难了，想请我过去帮他拍。 主要是想请你过去帮他拍。 所以我觉得你看现在家长也都挺不容易的，孩子在学校里上学，家长在学校外面帮孩子上学。 还真的是。 我们再来关心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再来说说，哎，阿根廷绝处逢生，挺进了16强。昨天的凌晨2点，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D 组的2场比赛同时打响，一边是阿根廷2-1战胜了尼日利亚，另一边是冰岛1-2不敌克罗地亚。于是小组赛3轮比赛过后，阿根廷是绝处逢生啊，通过梅西的最后一个进球，以小组第二挺进了16强。 这场战胜尼日利亚对于阿根廷人来说啊，就是生死一战啊，出线呢还是回家都在此一举了。对于阿根廷人来说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啊，压力山大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梅西是获得了本次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而这刚好呢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00粒进球，非常的有意义啊。此番破门之后呢，梅西成为了历史上第3位在3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阿根廷球员。另外2位呢是马拉多纳和巴蒂啊。 昨天凌晨的比赛啊，这个观看比赛的还有我们的这个 国际足球巨星马拉多纳啊，这位阿根廷球王昨天也在比赛的现场，跟着比赛的节奏啊，也是这个欢欣鼓舞啊，甚至激动过度的时候都昏厥了啊。比赛结束后被人架着送去了医院。 赛后啊，昨天早上9点多呢，梅西还发微博表示啊，国家队战袍高于一切。这条微博引来了20多万个点赞，中国网友纷纷留言称啊，梅西不慌了，永远是球王啊。 Hello, how are you? It's so typical of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running out of time. So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1,000 times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when I call you, never seem to be home. 好的，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注 NBA 方面的消息。昨天洛杉矶快船和华盛顿奇才达成了一笔交易，快船送出了控卫小黎弗斯，并从奇才换来了中锋格塔特。 一直以来呢，大家都认为啊，小黎弗斯呢能够在 NBA 立足，都受到了他的父亲啊，也就是快船主教练道格的呵护。这怎么回事呢？ 是啊，快船不希望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希望做出改变。去年夏天，快船聘请杰里维斯特担任球队顾问，那么这个举动就被外界看作是为了这个把这个老里弗斯的权力给削弱了。而这一次快船和小里弗斯交易出去，也引起了大家的评论。 有球迷调侃说啊，这个拿小里弗斯来交换格塔特呢，杰里弗斯特呢可能是想对老里弗斯说啊，我们对一位大个子的需求啊，超过了对你一个儿子的需求。 反正就是我觉得把小里弗斯送出去是个好事儿，让他出去接受一下锻炼啊。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呢？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娱乐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到7月1号，在保利剧院将上演一部舞台剧，叫做《我们的爱情故事》。那么这部剧去年第一轮演出后就很受欢迎，于是今年它将整体升级后再登台。这一次的演出中有歌曲、有舞蹈，还有剧情，原创的部分更多了，大家可以走进剧场去欣赏。当然了，插一句。这个一会儿大概在8:40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连线这部剧《我们的爱情故事》的 导演啊，来看看这部剧现在彩排的情况。当然呢，这个听说他现在还在这个合成和排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尝试和他连线成功。 再来介绍一个舞台剧吧，叫做《哎呦妈妈》。从今天起到7月1号呢，这部剧将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这部舞台剧呢，改编自莫里埃最著名的喜剧叫《吝啬鬼》。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到各大票务网站上来查询购票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这个环节啊，马上连线的是我们的搜狐的娱乐点评专家泽弟啊，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演出娱乐方面的事件。来，泽弟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大家好。 泽弟今天终于看到了你的庐山真面目啊，大概有这个两个星期没有看到你了吧。 是的。 来，今天给我们分享一下本周有哪些可以推荐的网剧啊或者电影方面的消息。 OK， 所以刚才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旅游相关的，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推荐其实也跟这个旅游有一些关系。因为我就是把旅游分成了这种几种类型，比如说这个景点打卡型、购物型、深度体验型，或者说佛系随缘型。我想问一下主持人，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这个旅游者呢？ 我是佛系随缘型。 你是佛系随缘型啊？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那种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那还是佛系随缘型啊。跟着就是跟着谁是他们愿意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 对，看是跟谁玩嘛。 对，我的背后是拿包的那人。 好的，那就是我马上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片子呢，也是就这部综艺也是这个佛系随缘型的旅游。因为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之前可能是前几种，但是我看了这个综艺之后，我突然觉得哇，佛系随缘型的旅行原来这么有意思，这么棒。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一个由搜狐视频自制的慢综艺，名字叫做《好汉两个伴》。这个伴呢，写作伙伴的伴，但也可以体就是理解为半个的伴。因为呢，它是由这个辛柏青和王烈两个好哥们儿，然后带着一条哈士奇的狗，一起呢去做这个自驾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然后在这个旅行里面，为什么说他们是佛系旅行呢？因为我们一想到自驾的话，应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路上，然后在驾车。但实际上呢，他们两个呢，就是经常你就看到他们是在酒店里面，或者说在大草原里面就开始斗地主。然后或者聊天，或者说跟狗狗玩。然后这个画面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停留在远处的一个风景上面，然后你可以听到他们聊天呀、玩耍的这个声音，甚至就是没有人的声音，只有这个风啊，然后这个自然的一些声音。但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放松。刚才你也分享了，曼宁也分享了，这个旅游可能更多的是和谁一起去。然后他在里面王烈也说过，说完美的旅行其实就是和好朋友一起做喜欢的事情。然后好汉两个伴呢，他就是给你记录了这个整个的过程，然后是非常适合你在家或者说工作学习生活之余特别劳累的时候打开，然后去看一下哇，他们的佛系旅行是什么样的，也会感受到这种心中的放松。然后并且呢，是不是计划一下自己之后的出行也不一定非要那么的累，只要伴随自己的心去体验和感受就可以了。 除了这部剧以外，还有哪部剧值得推荐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 除此之外呢，我还想推荐一部刚刚上映的经典老电影。这部片子呢，就是1990年6月25日就在香港上映了，但是直到时隔28年，然后终于在本月的25号在各地的内地的各大影院里面上映了，是由王家卫导演，然后云集、张国荣、张曼玉、张学友、刘嘉玲、刘德华、梁朝伟这个各类大腕的作品《阿飞正传》。然后因为《阿飞正传》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具备很重要的这个重量级，然后而且如果是喜欢王家卫导演的人对这部片子也很熟悉，甚至呢就是其实在无论是搜狐视频还是其他的视频平台，你都可以免费的看到这部片子。但为什么我要强烈推荐大家还是走到电影院里面去观看呢？是因为一个 很简单的理由，就因为我不想再提说影片本身有多么的好，我只想说给我理由让我走进电影院的，就是因为我想去电影院看张国荣的表演。 嗯，哇，这个理由非常的充分。 嗯，有很多人确实一直很怀念他。 就他真的是张国荣凭借了这部影片正式的获封了香港金像奖的影帝。 嗯， 而且呢我们经常会评价一个演员的时候会觉得说他是用生命来诠释角色，那有的时候呢往往是他演那种大喜大悲或者说是充满绝望挣扎，然后或者说需要特别有冲击力的表演的时候才让我们会给他这样的评价。但是直到我走到电影院或者我坐在电影院里面看张国荣，他就是一颦一笑或者说他的一个轻轻的眼神，你会感觉到哇，这个才是一种真的用生命去诠释角色的演出。就是虽然他扮演这个阿旭这个角色在里面是个风流浪子，然后去尬聊小姑娘，就是我后来跟朋友吐槽说如果是别人说这句话就你觉得特别想打他，但是只有张国荣演出了这些内容了以后，你觉得哦，这个人的确是这样的，这个角色他需要有这样的行为，然后而且只有通过那种大屏幕你才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细腻的演出，以及当时完全不带滤镜完全不带这种后期修片的时候的盛世美颜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为大家推荐这部片子的原因。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出于对王家卫导演以及各位演员的认可，这部片子现在在内地各大院线的排片非常丰富。 嗯， 如果你对王家卫感兴趣，或者仅仅像我的推荐理由一样，你就是很喜欢张国荣，很喜欢哥哥的话，就一定要走进电影院，然后去看这部《阿飞正传》。 嗯，好的，感谢泽弟的精彩连线，我们下周四的时候继续好吗？ 好的， 再见。 好的，谢谢，拜拜。 我正隐忍向你走来，时空中弥漫着硝烟迷雾，我写来饮酒丹前曾相见，回头别哭，把爱留住，为了他时刻守在银河之外，不想连累，不愿后缀，做了就不懂得后悔。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 嗯 嗯，如果大家这个在网这个有这个 WiFi 啊在线的情况下，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正在视频呈现的节目了。 嗯， 最关键的是还有我们的花椒 APP 啊，点进去982青年说，982青年说这个直播间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啊，看到导播老师非常开心的给我们这个进行了一个进行了一个 空镜头的， 对，一个巡场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暑假到了，你想到哪儿避暑呢？ 哎， 我们看到有网友朋友说哈，这想去的地方当然是贵州了，因为这个贵州啊，夏季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5度左右，你可以选择在清幽的溶洞呼吸新鲜的空气，也可以到淳朴的村寨里哈，享受这个浓郁的民族风情，或者呢去这个峡谷里面来一场这个非常激情的漂流吧。 嗯， 夏天的炎热呢早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了。这你不是贵州人吧？这个 不是，但我觉得真的贵州应该算是南方的，会那么凉快吗？ 我觉得它是这个树木比较多， 有条件的人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啊， 对， 究竟是热还是凉，回来告诉我们。 哎，不对啊，我想起一件事，我去过贵州。 怎么样啊？ 我去过是一个叫苗寨吧，应该是。 啊， 我去那边的时候呢，嗯，应该还是在八月份左右的贵州，确实不是很暖和，而且我去的那个时候啊，贵州发洪水了。就我们想去的那个非常清澈的那条河呢， 就变得特别浑浊， 特别的黄， 啊， 对，全是泥。 可见其实这个时候也要看时机啊。 对， 夏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啊，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也要看着你下不下雨啊，刮不刮风啊。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在湖北啊。 对， 这个自然景观非常的漂亮，而且恩施位于湖北省的西南部，北靠神农架，所以说风景非常的优美。 哎， 啊，去过恩施大峡谷的人会知道，这个满地的绿色，满天的云雾缭绕，仿佛仙境一般，而且平均温度也不高，还能让你遇见自然景观啊。夏天去恩施实在是一种身心的享受。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还要想给大家安利一个地方啊，就叫青海湖。 我几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每年都要去一次青海湖这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而且尤其是在晚上你可以躺在那儿看星星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世界简直是太美好了。 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我也去过，但我没有经历过晚上的青海湖， 就是我觉得吧，那个蚊子还不足以在那个温度里面生存。 是，白天确实是一种，哎呀，就看到那个湖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在天上，在仙境一样。 对对对， 而且特别蓝。 是的，而且这个蓝天和白云都映在那个湖水上面，真的特别好。而且那边的牧民，我觉得也非常的淳朴，他会邀请你到家里来喝一碗油茶，酥油茶，我觉得天哪，我就在这里不走了。那时候因为是放暑假嘛，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那边玩。 对，而且就是好像还有油菜花是吗？ 对，油菜花那个应该是比较早，应该是在就是现在或者是在更早之前它就会开， 就会开 开过了，已经 开过了。然后拍出来的照片会非常的漂亮。 油菜花海， 油菜花海。我们从青海再把目光转到东北。最近做广告做的挺火，就是长白山。 长白山啊，确实是，那我还没去过，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然后冬天长白山说可以泡温泉，夏天说长白山可以 避暑， 可以避暑啊。反正就是 全让你占了哈。 对，反正就是长白山好像连着这个朝鲜还有吉林吧，那个山脉，说非常的风景非常的优美，冬暖夏凉， 有机会还是要去一下， 有机会去一下啊。 另外一个朋友说啊，这个呼伦贝尔也一定要去啊。这确实，我最近看到有不少同学哈，就毕业旅行的时候都在这儿打卡，这看起来确实非常美。 应该是离北京比较近。 呼伦贝尔离北京也不近吧？ 坐火车去还是开车去呢？ 这应该得坐火车了吧？开车是不太远了 啊， 得有 反正有一个地方是必须坐飞机，那就是北海道。 那是，那你这么说，那就得划小船去啊。 曼宁去没去过北海道？ 北海道我还真没去过。 北海道确实挺优美的，主要是我觉得便宜，真的。不要想象说在国外旅游就那个贵。 你觉得它实惠，所以你才去的是吗？ 对。 后来发现还真的挺美。 对，确实很美。然后呢，还很便宜啊，坐出去啊，吃什么喝什么，我觉得都比国内便宜。 是吗？ 真的。 都说日本物价高呢。 对，接下来还有网友推荐了一个地方，叫做遥远的阿拉斯加。 这 应该是 有点太远了吧。 对，应该在美国的西北部，最西北部。 对，那你要过去的话，你得跨越一个太平洋啊。 对啊，那个地方快到北极洲了吧。 你为了避暑也太拼了吧。 确实凉快。别人给你打电话问你在哪儿避暑，你说我在北极洲。 我都快冻感冒了。还倒是也行吧。 倒是也行。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青春迷茫不怕说，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 有话 说的环节啊。我们来给大家聊聊 这奇葩青年怎么回事呢。最近几天啊，全国的高考考生们都拿到自己的考试成绩了。这个顺德一中有个女生啊，叫李汝佳。她呢考了多少分呢？她考了652分啊。进入了全省的前40名啊，非常厉害啊。 她说自己啊，这个平时的偶像是王俊凯，手机屏保都是他。相册里除了自己的生活照，就全是王俊凯的照片。 哎妈呀，这铁粉呢。 他还说王俊凯是一个追求梦想的榜样，像朋友一样给了他不少动力。高考之前他还拿王俊凯的图片保佑自己。 哎呀，这可不成功了吗哈、嗯、这个网友都说啊，这才是正确的追星方式啊、嗯、要理智的追星，要吸取偶像身上的正能量。有句话叫做啊，这个饭随爱豆，你们和喜欢的偶像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哎 其实我记得哈、啊嗯、我其实不太追星了、嗯、我的朋友他特别追星、 嗯、 他追的人是谁呢？是易烊千玺啊。 哦， 对，而且他经常会在朋友圈里面呐喊，为什么不让我晚出生几年，这样我就可以和易烊千玺谈恋爱了。 哎，但是那个时候啊、哦、我们就是有一句口号叫做信春哥不挂科 啊。春哥呀、嗯、 对啊， 那确实是我们那时候的偶像了、 就是、对，那个时候反正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吧，就我们那个学校的很多这个同学都特别喜欢李宇春， 嗯， 然后就把李宇春的照片挂在宿舍，或者放在这个课桌上，啊，然后、就是、 还要学他的发型， 对，还要学他的发型、嗯，真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偶像有的时候可以成为你这个堕落的动力，可以成为你这个优秀的动力啊、 哎，真的是，所以一定要理智追星嘛。 嗯，你像这位叫做顺德一中的这个李汝嘉同学，就凭借王俊凯。啊，成功的进入了全省前十、 嗯、 前四十考试的时候、嗯、 还真的是，说不定你有跟这个你的偶像见面的机会啊。 对，我小的时候有好几个偶像啊，你比如说 好几个 啊，对，好几个啊，但我觉得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一半吧。 嗯， 啊，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高就是高中的作文里面特别流行韩寒的作文 啊、 哦、啊， 你就追他， 对，追他造成的效果就是不学习。 我以为你追他效果是作文写特别好呢。 对，那个时候就模仿他写作文、嗯、啊。现在就是特想采访韩寒啊，这个梦想就是以后长大了特想采访韩寒，说那个时候你是不是骗我们啊？肯定好好学习了。 还真的是。 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奇葩青年吧，单身狗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单身狗们一定要注意了。网友好同学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最近啊，英国的《每日邮报》指出，在恩爱的情侣中，就是谈恋爱啊，非常恩爱的情侣 中，对，得关系好 啊，62%的人认为自己变胖了，72%的人认为另一半也变胖了。 这谈了个恋爱怎么就能发胖呢、 嗯、 其实啊很简单，有20%的情侣表示啊，约会时候啊那主要不就是吃东西吗，对吧、 哎、 这而且你又不能随便吃，你还想带他吃好的，你还想带他变着花样的吃， 对吧， 对， 所以这个营养以及体重管理专家伊兹卡梅伦就说啊，恋爱啊让人们感到了满足，加大了增重的可能、 嗯、 但是也要注意要何以膳食，要保持健康。 没错啊，这个单身狗们表示了啊，你们这个狗粮撒得不错。 其实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吃小龙虾、 嗯、 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他特别懒，他自己不想包、 嗯、 后来啊他就谈恋爱了，他有一个非常手勤的男朋友，天天给他包小龙虾，这家伙吃的一下胖了10斤。 哎呀，这我跟你说、嗯、这找了男朋友的都能这个吃胖、啊、 哎，这么说来也挺甜蜜的嘛， 这是真心的啊，你就是吃个巧克力啊、 嗯、 吃个冰淇淋啊， 啊是啊， 反正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男朋友们他们也觉得啊，让你吃好的是一件好事情。 对， 啊，单身狗们就是你这个在哎，比如大街上一看他瘦，长得特瘦，你就可以问他你是不是单身吧 你这么瘦，我没人陪你吃饭吧。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金鱼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甘肃啊有一个12岁的小朋友叫杨北京啊，名字起得挺好，杨北京， 这必须得考到北京来 啊, 啊, 啊，今年参加了高考啊，考了多少分啊，考了464分、 哎、 超过2本线28分。 嗯，这个杨北京9岁的时候啊就通过自学和父亲的教导哈、啊、上完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 哦、 很厉害啊，并且啊他参加了高考哈、啊、就跳级上了高中。父亲就表示啊对孩子这次高考成绩啊不是很满意， 嗯， 打算让孩子啊复读一年，要激发他的潜力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也就是说12岁啊今年参加了高考，12岁应该说是在上初中1年级或者2年级吧。 12岁应该是初中1年级。 初中1年级啊，初中1年级的杨北京同学参加了高考啊，考了464分，超过2本线28分。 这爸爸还不满意呢。 不满意啊、 嗯、 这不满意也就罢了，我在想超过2本线，没超过2本线的今年18岁的高三怎么想这个问题。 这可怎么办呀。 是啊。 这还真的是哈、啊、所以这个。 不如补习一年，也许就能多考个100多分 了。对，你看人家12岁的杨北京同学、哦、啊、哦，哎呀，这没法比，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这个最近啊，四川师范大学2018届的毕业生们领到了一份来自母校的免费毕业套餐， 嗯， 两荤两素一汤外加一份饮料。 嗯，这个套餐中啊、嗯，其实可选择的菜品呢有10几种，比如说这个红油耳片啊、干锅土丁啊，还有这个西兰花啊、紫菜蛋花汤等等哈、啊，几乎囊括了学校食堂近年来最受欢迎的各色菜品。 哎，这个校方就说了，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免费的毕业套餐呢？主要是因为平时给大家提供的不好是吗？ 主要是平常不好吃是吗？ 就没办法了，最后一顿了啊。 嗯， 对，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说毕业套餐里面所有的菜都是这个学校里面食堂里面最经典的菜啊、 嗯、 这个组合成一个毕业套餐，就希望让我们的毕业生们再吃一顿啊，希望大家永远记住母校的食堂。 哎呦，这说起来还真的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嗯、我们那边啊特别有一家冒菜特别好吃， 嗯， 关键这个冒菜好吃呢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嗯、那个阿姨永远记得你的口味。 嗯， 比如说呢，你今天你是一个喜欢多放醋少放辣椒的，或者是你不要味精什么多要什么这样的、嗯、他全部都知道。而且过了一个假期， 甚至比如说曼宁来了你都不用吭声，曼宁一屁股坐那儿都就知道你吃什么。 他真的知道，因为那个菜还是得自己挑嘛、嗯、挑完了以后你给他的时候他就说三要辣椒多要醋哎， 哇塞， 他就会直接告诉你，哇，我觉得这个阿姨真的太棒了。所以我们在毕业以后特别的舍不得他，因为一个人了解你的胃口很难得。 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享受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在亲人那种， 对， 亲人给你做饭啊，那个家人给你做饭那种感觉， 是、 啊、 是觉得非常的温暖。 哎呀，我就没遇到过这种，我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吃冒菜的时候啊、嗯、我不放辣椒非给我放辣椒啊， 不 放，不 要香菜非要放一把， 非要放香菜啊，就造成这样的局面啊。好吧，我们进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是送给我们广大的毕业生吧、 嗯、 名字叫做他举起右手点名。 哦， 我们的八卦几十年后是这样，守着图没理由。哦，看惯了若有选择，你会当受害者或刽子手。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啊、 嗯、 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给大家说一说目前啊，就是我们上的这个大学里面啊，毕业人数最多的专业都是哪几个专业。 嗯，给大家来讲一下啊，人最多的专业是什么呢、哎、你想不到啊，那是会计学哈、啊、 呵家伙， 对他的这个 赚钱的活， 对、 啊、 优势呢主要就是他的专业技术是非常强的、 嗯、 而且哈、啊、适用的行业非常广啊，你说哪个单位不要会计呢， 是 吧，是、 啊、 收入而且也很稳定啊、嗯、而且这个文科理科的同学啊是都可以报名的。那么整体来看呢，会计行业的高端人才啊是比较缺乏的，但是啊这个普通人才呢又供过于求了，所以院校方面啊，人大、清华、上海交大和中山大学的会计学啊都是非常好的、 嗯、哎，但是我听说考会计学挺难的，就你学完以后好像还得考 证， 对，什么会计资格证， 对， 还有国际会计资格证， 国际会计注册师， 对、 哦、 反正挺难的， 是、 嗯、 所以你要学啊，就给他学到最专业， 对，我觉得 最强，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会计学学的人多，所以觉得这个考这个会计证难， 嗯， 有这种可能， 有，也有这种可能吧、 啊、有这种可能。 嗯， 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毕业生里面这个专业人数排名第二的是英语专业。 嗯，这个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了、 啊、意料之中，意料之中、嗯、啊，就很多人就是喜欢语言而且喜欢英语，他就报考英语了啊，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啊，自己学了一门手艺啊。你看比如说昨天的时候外语广播的一位老师就过来问我说，张悦，你知道你们北京青年广播用英语怎么翻译吗？ 怎么翻译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就叫北京青年广播。 你这是华人吗？ 到最后终于问明白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英语翻译叫 Fresh Radio 啊。这个你这波硬广打得可够厉害的， 对，硬广打得可以吗？啊，对，所以学好英语非常重要啊。我们再来接下来说说排名第三的考这个毕业人数最多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专业。 这土木工程啊，要给大家说一下，人不是学搬砖的 啊。这个土木工程呢，分为建筑工程、地下工程、桥梁工程等不同方向啦。专业对学生的知识面啊，要求是很广的，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等等各个领域的知识。这个土木工程专业的顶尖院校啊，比如说有同济大学，还有东南大学。这个考的分数比较高的同学啊，又比较喜欢土木这个行业的哈，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哎呀，这个专业是好专业啊，我估计是理科生比较喜欢的。 没错。 我们再来说说排名第四的专业啊，人数毕业人数最多的排名第四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这个、 这个好像我觉得就是当年在我高考的时候都很火，学计算机。 因为计算机当年就是被认为是一个新兴的未来发展很有前景的一个行业嘛。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计算机学计算机分好几种，人家有的是学互联网， 对， 有的是学修电脑， 学修电脑， 千差万别啊。这所以计算机里面门道也还挺多、啊。 所以这个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咱们要看清楚、 啊，看清楚 啊，是计算机什么专业、啊？ 对，不要选错啊、 我们再来说说排名第五的是 财务管理 啊，这个是企业的心脏啊，这个跟会计有一拼了啊。这个学生们啊，要研究如何通过计划、决策以及控制、考核、监督等等来提高资金效益。市场经济越发达，人才需求就越大。想学财务管理的朋友啊，人大、清华、上海交大和中山大学啊，都是你最好的选择。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今天讲的这五个专业、我建议我们高三的考生啊，因为最近在报考志愿啊，千万别考。为什么你知道吗？压力大呀！ 考的人太多了， 考的人太多了。 但是我发现最近啊，就是近几年来，这个小语种考的人也不少。 小语种也不少。 对，因为我们国家有一带一路战略，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个小语种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我现在感觉像中文啊，还有马克思啊，还有这个历史啊，现在学的也挺多的。 对，这样的比较人文类的， 比较人文类的， 对，文科生可能会喜欢。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随着生活的质量的提高，这个理科有的时候算东西挺难的。当然我觉得是一家之言，人家可能理科生觉得文科挺难的。 So easy, 他觉得你这个工作比较难。 对，人家文科生觉得挺难的，这理科生觉得文科挺难的。 还真的是。 反正根据自己的爱好报考志愿吧，我们仅仅在这个靠谱青年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啊，您报错了千万别赖我。 比如说这个张悦说了啊，说这个计算机专业哈、有修电脑的。 对， 我就爱修电脑，怎么就让我来学编程了呢？怎么回事啊？ 我一入编程深似海绵， 当了码农你就没法回头 一定要注意。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 实习记者陈文新、 关悦为您编辑的。以上就是我们青年说的第一个板块的全部内容了。 没错。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反恐部这个和特警总队的团委。 哇。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我们进一段歌曲和片花，回来稍事休息。 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

这个两位啊非常优秀的我们的特警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由团市委推荐的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员和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组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身边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正式的啊，这个请出的是我们的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团委书记王晨旭，以及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蓝箭突击队团总支委的这个书记修宏伟。我们把镜头给二位啊，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这个是感觉这个还是很有点严肃啊，这个没事儿，我们是一个非常这个青春和这个有意思的节目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青年982青年说的直播间里已经来了27220人啊，他们这个都是来看这个我们两位的啊。今天其实我们想和两位分享的都是特警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啊，以及我们在团组织或者团委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接着和我们的两位特警聊。 青年说，继续说。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我还是这个先问第一个问题吧，因为感觉还是挺严肃的。我先问问两位，你们两位这个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是想象中的那种感觉吗？ 直播间我们刚来的时候真是感觉跟电视上之前看过的，因为这是也是第一次实际的走入咱们这个直播间。 嗯， 跟电视上感觉差不太多。我觉得咱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啊，这个整体的这形式还是挺有活力的， 挺有活力的啊， 挺有活力的。 这个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聊的是就是团委的工作啊，各行各业的团委的工作。其实有来的有些是公司的，有些是我们街道的团委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二位其实是我们特警这个领域的团组织啊。我现在想先问问这个陈旭啊，你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我们叫做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团委，其实这些年都做了哪些富有特色的工作呢？ 是这样，这个您刚才也说了，是邀请了一些关于是像社区啊、街道啊， 对 这些团委， 嗯， 我觉得我们可能跟其他团委可能有点不同的是，嗯，第一，我们这个群体啊，青年的群体人数比较多，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一支带枪的队伍。这也是我们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唯一的一支就是带枪的队伍。所以说呢，在这些年我们首先就是把这种青年民警的这种思想引领是作为重中之重。因为只有说让民警在思想上提高了，然后这个对这个可能作为这个官话套话啊，就是对党忠诚，确实这个对党忠诚这个字儿，这个词儿呢， 这不是套话， 这不是套话，这不是套话，确实不是套话。在我们这边一直在讲究这个忠诚，忠诚。 对， 打造一支忠诚的队伍，是我们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前提，也是重要保障。 嗯， 所以说在这些年呢，我们总队团委在也是按照咱们这个团市委啊、市局团委啊，包括我们总队党委这些要求，对于青年民警这个忠诚打造、忠诚教育这一块，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 嗯， 你比如说像去年，咱们全国开展的一个叫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嗯， 做合格共青团员的这个教育实践活动， 嗯， 我们呢，也一个是按照这个市局团委的这个部署，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各项这个工作实践当中啊，开展当中，然后去不断的丰富形式。 嗯， 你比如说我们像要求各个基层团组的这个书记，以这个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为主题， 嗯， 给大家去讲授这个主题团课。 嗯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总队的一些青年的典型啊，然后邀请到各个单位 去跟大家聊一聊。 嗯， 这个不是说像咱们说去做报告一样，说做事迹宣讲一样，就是主要就是跟用我们身边的这种青年典型去跟我们的青年民警去聊。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习榜样，这个学习他们这个表率作用，其实全国各个行业都有这种杰出的青年领军人物，但是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身边的这种青年典型，我们就会把这个也运用的充分一点。 嗯，这样的典型其实更实际。 对，更实际。 对， 都这个因为所说出来这些，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榜样可能离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范围距离比较远。 远点。对，这像这种的 话只能学习精神，不能学习方法。 对对对对。因为这些年我们总队也是推出了好多这种青年典型，确实是事迹感人。 嗯，这是一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吗？ 嗯，你比如说像这个 组织一些活动吧，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特警应该都是年轻人。啊，都是青年朋友，因为他说实话，他需要这种年轻的活力和招力。 嗯， 对于特警来说，所以我觉得团委压力应该挺大的，人数应该挺多， 人数挺多，人数挺多。你看，像这个， 而且你们一组织活动，我觉得岂不是非常专业？你像我们搞个足球赛，可能就几个人报名，您要是搞一足球赛，我觉得全体这个特警都可以参与吧， 这个， 因为体能好。 这个足球赛、篮球赛，确实我们。可以说 你们这感觉就像准专业了。 去年我们在我们市局的这个联赛当中， 嗯， 我们的足球跟篮球拿了双料冠军。 你看 啊， 这是所以说这是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活动吗？比如说参加这个一些展览 、嗯，对，像去年你看这个，去年有高峰论坛安保， 嗯， 然后有党十六大安保， 嗯， 这些都是去年的两件大事儿， 嗯， 然后作为这个呢，尤其是去年的这个党十六大安保，然后在这个安保之前，咱们有一个砥砺奋进的五年， 对，在这个国展， 对 啊， 嗯，然后。当时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各个这个基层团支部， 嗯， 然后去带领青年民警去进行参观。 嗯， 主要是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组织青年民警啊，然后观看了那个就是咱们有一纪录片叫《辉煌中国》。 辉煌中国， 对，辉煌中国，还有一个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其实这些当时我们就是让民警参观啊，观看这个当时的初衷呢，就是想的是让民警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自十八大以来这五年。中国所取得的一些伟大成就， 嗯， 然后让民警能够更自豪，而且让民警说在投入到这个十九大这些重大安保活动当中的时候，能够更有责任感。 嗯， 啊， 嗯，参观你像这个砥砺奋进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时这个陈旭，你发现这个大家看完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大家的感受就是一个字儿，牛， 嗯，牛 啊！但是也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中国这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对，然后其实也是更容易的去投入到工作当中， 对对对， 嗯，有这种精神，因为毕竟后面就是十九大的安保， 对， 是吧？ 对， 它其实也是在县里十九大的一个砥砺奋进的展览， 对 啊，我们坐在右手边的这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拦舰突击队的这个团总支这个书记啊，这个修宏伟啊，想问一下宏伟，拦舰突击队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帅。高尚然后特带劲儿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拦舰这个突击队吧。 嗯，拦舰突击队自成立以来，自那个舰队成立以来已有十年。 有时候我们觉得特帅，这个左肩上写拦舰两个字 啊，对，说到这个拦舰突击队的这个对标对徽啊，嗯， 你看今天这网友这一串的都说啊，梦工厂网友银暗网友有木有都说今天怎么没穿特警服啊，您说， 说到这个拦舰突击队这个对那个袖标啊， 嗯， 有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拦舰突击队的袖标不是每位特警队员都能就是说携带的， 嗯， 他需要一个一定周期的训练， 嗯， 然后考核， 嗯， 然后只有通过这个在这个考核和集训当中， 嗯， 只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队员哎，才能被授予拦舰突击队的这个袖标， 啊，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个袖标就是意味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啊， 就戴上以后其实压力会更大。 嗯，压力大，同时 也是代表蓝箭的，这不是闹着玩的。 没错没错、嗯。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蓝箭突击队里面的这个团委都做了哪些其他的具体的工作呢？ 嗯，我们蓝箭突击队团统制呢，一个是全面的响应总队党委以及团委的这个号召。 嗯， 然后呢也是把这个终身教育作为这个、嗯青年民警第一位的一个工作方向。 嗯 啊，然后就是去年2017年5月19日，习总书记然后对全国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提出了4句话16字的总要求。 嗯 啊，就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啊，通过这一年呢一周年，然后我们也在这个今年的5月19日啊开展了主题宣讲活动。 嗯， 目的呢就是为了说增强民警的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然后呢就是激励大家不忘这种从警的初心。 嗯， 然后呢就是以习总书记的教诲为鞭策，然后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 其实蓝箭突击队，我觉得陈旭应该了解啊，就蓝箭突击队和其他的这个队伍相比来说，可能更辛苦一点吧。 嗯，对，他们像刚才是那个宏伟说那个、这个蓝箭这两个字是代表一种责任。 对， 其实蓝箭突击队的队员都是真正说是在特警当中是优中选优，层层选拔才出来的。 对。所以这个，但我们今天这直播间太小啊，不然让你们展现一下。啊，这个今天刚才我在这个想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念这句话的时候感觉特拗口，叫北京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警。其实原来是反恐部和特警是分开的。 对对对。 啊，合并以后其实我们团委其实是有变化的。 是有变化的，这个先说您说这个拗口这个吧，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陈旭可以把话筒稍微离近一点， 好， 往前一点，对， 这个 话筒往你那边来一点，好， 好，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其实是在我们首都公安改革。这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啊一次应对新形势新变化，一种。这个叫职能整合，因为您刚才您也说了，是原来是叫反恐部总队和特警总队， 反恐总队，我们等一下 反恐总队 ，特警总队， 对， 是吧？现在叫反恐部和特警总队， 对，2006年11月份，然后我们是合并成立了现在的反恐部和特警总队，当然合并了之后呢， 那怎么个简称法呢？特好奇。 反恐特警， 反恐特警总队 ， 这个合并成立之后呢，当然，这个我们也是按照党委的要求，肯定要面临了一个就是 两个 单位合并了之后啊，然后人员不是特别熟悉，各单位之间这种融合度啊，得需要加快融合，所以说呢，我们就在这个民警这块儿，就是怎么样加强这个单位之间啊民警之间的这种交流啊，然后也是在想办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组织前期的时候刚成立的时候啊，可以组织一些原来反恐总队的这些单位跟特警总队单位到自己的驻地去互相的参观，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内务啊，然后参观一下，因为我们每个单位都会有自己的荣誉墙，然后去看看荣誉墙，然后看这些单位这些年都取了哪些荣誉，然后互相了解一下。再有一个就是民警这个座谈交流这一块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业务协助，因为毕竟可能说是叫职能整合，可能在业务工作方面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区别，所以说呢这种业务协助呢就能让两个单位的这种民警、互相了解各自的业务工作，这样的话也是对新单位这种融合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开展一系列的这像足球啊、篮球啊这种比赛，然后让每个单位都参与进来，然后这样呢， 本着提倡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然后这个 看看是反恐怖更厉害呢还是我们特警更厉害呢 我们现在是一家 是一家人 一 家人一 家人不说两句话、这样通过这个这些比赛啊、就可以让民警在比赛当中然后更多的其实是这种感情交流就会有了所以这些年做这些工作还是比较有成效的比较有成效刚才跟您也说了然后在去年我们这个市局举办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我们健身健美然后还有这个拓展训练这一系列方面这个我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是让这个民警融合的一个成果体现嘛 就是强强联合强强联合 啊 那比如说那团委合并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吗可能是需要熟悉一下彼此 熟悉一下对、 然后包括分工啊都要再重新的捋一下 我们是这样然后在两个单位成合并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及时的跟市局那边请示然后按照市局团委的要求呢于去年6月9号、我们召开了第一次这个团员代表大会然后也成立了新的这个团委这个进行了具体的分工也算是健全完善这个组织机构的一种体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这种团组织这个堡垒作用 所以说现在其实没有这个区别的太分吧比如说反恐怖和特警没有在这样就是从这个总的这个总队下面分这个反恐怖团委和特警团委 没有 就是深度融合了 深度融合原来是两只拳头现在是两个拳头握到一起 对两个拳头握在一起哇这比喻特别棒好吧我们先这样先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接着和我们的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两位这个优秀的我们的特警一起来聊一聊他们身边的故事好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 我们曾留恋在银色的月光也曾让湖水泛起层层波浪可我们如何穿越命运的漩涡相爱的人啊怎能不悲伤所有欲望也可以不顾一切奔赴战场可我又如何逃脱上天的安排亲爱的只要你把我记心上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刚才啊，和我们的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的两位特警聊了聊关于团组织方面咱们做的一些事儿啊，但是其实我还是有很多好奇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的特警那么忙，每天都在处理一些勤务方面的事儿啊，你怎么能把大家组织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儿吧。 嗯，确实您说这个每天的工作不光是有勤务工作，还有这种训练，大量的训练工作。 嗯， 确实大家都挺忙的，也很辛苦。 嗯， 大家都知道这天儿多热， 对 吧？怎么能够说组织大家开展这种团的工作或者青年工作？ 嗯， 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吧。我们一个是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像才利用现在这种新媒体这种手段，微信 、 就是 啊、大家这个交流 对 吧， 大家交流。然后我们现在是建立了总队团委总队这一层级，然后团总支这一层级，因为团总支下边还有团支部这一层级，三级这个微信群，然后让大家呢就是能够把一些我们你比如说像现在目前正在开的这个团的十八大，一些这个文件 精神啊及时的传达， 对，及时的，像这种手段肯定是特别快，然后及时的传到这个青年民警手里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像利用这些微信群啊，说青年民警过生日的时候，像这个宏伟肯定特别了解，说我这个蓝线突击队哪个青年民警什么时候生日，他们自己心里边都清楚，然后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及时可能呼应一下大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然后跟大家说哎，今天谁生日，祝他生日快乐，送个生日祝福，让大家呢都能时刻感受到这个团的组织啊，时刻都在身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比如说这个青年民警，因为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青年有什么需要就要开展什么针对性的这个工作，青年民警呢也可以在里边就是我要说，然后说一些自己的想法，让我们呢逐级的也能收集一些就是青年民警的这个意见建议，然后也好指导我们下一步怎么开展工作，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发挥一些优势，比如说是不是会让一些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到特警总队去这个参观一下，或者访问一下，这个体验一下啊，我觉得这样也是拉近这个青年朋友之间的距离，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好奇，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这个同样的同龄人，人家特警都每天都在做什么。 对，因为我们像您说这个，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请进来走进去的方式。 嗯，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叫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现在有一个叫反恐怖法， 反恐怖法， 对，已经反恐怖主义法 里面好像就有要可以参观是吧？ 对，然后一个是参观，还有一个就是宣传。我们这个先说请进来呢，请进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叫警营开放日，这样，你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很好奇，下次一定把您请过来，给我们加大宣传， 对， 好吧， 没问题 我们也是会请一些社会团体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民警家属啊，然后到警营里边去看民警的这种工作，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展示的科目给大家看，然后让大家呢更能了解我们的工作内容，然后也同时呢能支持咱们这个首都的反恐特警工作，这是一个。走出去呢，我们这些年啊也采取了一些方式，一个是我们利用这个反恐宣传日，然后搞一些这个街头的一些反恐知识宣传啊，发放这种宣传册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像这个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然后我们像宏伟啊他们，然后就深入到像社区啊、医院、学校，包括企业啊这些，这个进行这种反恐知识的这个培训啊、宣传，也同时呢让这些老百姓能够更加的能够提高自己的这种保护意识。 我看到蒙旭这位网友提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子， 他说这个问一个私密点的问题，我们的特警哥哥们是不是都是单身，可否搞一个公开的相亲大会。 这个问题 这个真是我们这个青年民警啊，就是一个是人数多， 嗯， 这种单身的呢青年民警也说实话不在少数， 嗯， 由于这个工作性质特殊性吧， 嗯， 这个确实我们这个民警啊 接触也少， 这种社交面比较窄， 嗯 啊，所以我们 这活动可以搞， 可以搞，可以搞，这个可以，这个有我一个是想说什么呀？一个是我们也是在给我们的青年民警啊搭建这种交友的平台， 嗯， 再有一个呢，还要跟这个广大的这种单身女孩子说一下， 嗯， 找特警没错， 找特警没错， 找特警没错， 对，你看我们这两位这意气风发的啊，巨帅无比啊！ 哎，我们的胡伟现在单身啊？ 我现在单身。 我们公开征亲一下啊！这个在我们的35800多人的这个我们的982青年说的直播间里啊，回头宏伟说说要求啊，彼此之间交流一下，好吧？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这个整点半点的报时，回来以后继续和两位我们的特警优秀的特警来聊天。 一会儿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982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啊，来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啊。今天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982青年说里来了很多的我们的熟悉的网友和不熟悉的网友啊。不熟悉的网友肯定是奔着这个我们两位特警来的啊。今天这个真是火爆全场啊，就是唯一的遗憾没穿特警衣服。有一半是这么说的啊。这样吧，咱们哪一天抽时间再邀请二位来一次啊，换上我们最帅的特警服啊，拿不拿枪是另外一回事啊。但咱们这穿上这身衣服真是绝对是震撼全场啊。我们今天请到的还是正式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正式请还是这个请到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团委书记王晨旭，和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拦箭突击队我们的团总支委书记这个修宏伟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特警身边的这些故事啊。刚才我们聊了团委方面的事儿了，其实今天两位来了也得聊聊两位这个身边的故事啊。刚才我看资料的时候发现陈旭和宏伟都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啊。从大学生啊，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刚才我们也这个在新闻里聊资讯里聊了很多大学毕业生的一些事儿啊，尤其是专业啊，刚才聊了五大人数毕业人数最多的专业啊，体育我估计这个是属于偏门冷门的专业啊。您这个二位毕了业，先问一下陈旭吧，怎么说选择去做特警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跟这个大部分的这种男孩子小时候可能 都有这个梦想， 对，都有这个梦想，要不然就是当军人，要不然就是当警察， 当警察 对吧？ 人家都说过一笑话嘛， 说小的时候梦想是当警察叔叔，长大以后梦想实现一半，成了叔叔没成警察。 所以那这个我也不例外。 嗯， 我小时候真是这个，你包括小时候这个父母啊，说不听话的时候，说警察叔叔来抓你了。 嗯， 这个可能以前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效果， 特别有效果。 长大之后，其实说实话，自己这种就是警察这身制服啊， 嗯， 虽然家里边没有当警察的，但是一直对这个警察这身制服比较钟情。 嗯， 我是2006年，然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 嗯， 这样的话，这个。其实说实话，当时在大四那年，就已经开始实习啊，找工作什么的。 嗯， 当时觉得留北京压力太大了。 嗯， 然后觉得实在不行还是回家吧，因为我跟宏伟我们俩都是外地的。 嗯， 我是山东的，他是江苏的。 哎，我也山东的。 你也是老乡老乡。老乡。 嗯， 然后当时说实话家里边还是给找好工作。 嗯， 当时都准备可能在大四过完年再开学回去。上完学之后就回家工作了。 嗯， 但是在回到大学开学第一天，刚回到宿舍楼的时候，每个宿舍楼都会有一个公告栏。 嗯， 然后当时就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是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招募公告。 嗯， 哎，当时我一看特警这两个字，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对我有挺大吸引力的，然后就报名了。从3月份报名，然后一系列的像这个体能测试啊，心理测试啊，体检呀、啊 嗯、 包括政审笔试这一系列的考试，一直到了8月份，最后还好这个圆了自己这个梦想。 嗯， 然后成了这一名特警，到现在马上也该12个年头了。 嗯， 我其实想说，来到这个集体这些年，尤其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我的这个新警培训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每次进来都会有一个新警培训，新警培训我们当时10个月真是每天都特别苦，当时给我们拉到了，还不是在我们的总队自己训练， 嗯， 给我们拉到了一个武警训练基地，条件特别差啊，是这个每天的训练量还特别大，所以说当时 那个时候心里得在想图啥呢，是吧？我一堂堂大学毕业，这个毕业以后可以回老家享受。 但是我觉得呢，有时候可能人这一辈子，如果要是都是一帆风顺的话，可能也我觉得可能也没多大意思。 嗯，人生在于经历。 对，可以，可能有一些让自己吃点苦头，然后磨练磨练自己，我觉得这可能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嗯， 反正我对这个单位还是比较专一的，到现在12年了， 嗯， 一直在这儿待着。 嗯，你对特警这两个字现在认识是什么样？ 特警这两个字呢，可能因为都说这个特警啊，是可能是在这个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原来说我们一直 叫舍小家顾大家， 舍小家顾大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实这最后一道防线，这就是给你的一种责任。 嗯， 刚才跟您也说了，每天我们这个民警可能比不上派出所民警那种繁琐，因为他们可能遇到的都是一些邻里之间的纠纷啊，什么这些社区的一些可能繁杂的事儿啊什么的。我们呢，可能碰到就是训练、勤务，你要说单一，也有可能觉得很单调，但是你要说，这个训练呢，是为了更好的保证完成这个勤务工作，其实，特警这两个字儿，对于我这12年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嗯 啊， 这个对家人呢，对家里呢， 对家里还好。这个我的爱人呢，原来是。也是特警， 嗯， 他是原来是武警特警，女子特警队的。 哇， 只不过现在转业了，转到地方了，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因为我们也是经历了这种，聚少离多，因为他在部队也是出不来，我在这边呢休息也很少， 嗯， 但是我们都共同挺过来了，挺过了那段这个最难的岁月了， 嗯，所以更加珍惜现在。 对，更加珍惜，也是因为我的爱人可能是原来在部队这种，他对我的这种工作性质可能会 更给予更多的理解。 嗯， 现在像这个孩子什么的，全都是我爱人自己一手带。 嗯， 也是觉得，我觉得给我莫大的支持。 嗯啊，这个我感觉特别接地气儿，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山东这个一个大汉的这样的一个特警的心路历程啊。宏伟，你呢？ 嗯， 你应该比这个陈旭稍微的低几级吧？在这， 我加入特警是第七个年头，今年 第七个年头， 对，第七个年头。 嗯， 也是从那个一名体育大学的学生， 你们俩还算老校友， 校友，这是我师哥，这是。然后现在转变成为了一名特警队员。 嗯， 然后呢？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说人生在于经历和挑战。 嗯， 可能现在我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在我还没有加入这个警卫之前，可能也就是从那个电视上啊，或者是看到这个在人民群众有危难的时候，然后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总能打110报警，然后咱们的警察给人民群众一些支持和帮助，我就感觉这就是非常的神圣，而且非常的就是感恩吧。然后进入到大学以后呢，然后在那个平时啊，在那个大街上看到咱们的特警持枪巡逻，然后穿着防弹衣头盔，然后背着95枪，然后那个开着那个防弹车、防弹阅兵车，在街面上特别的威武，特别的威武，特别震慑，高大伟岸。然后就是激发了我想要加入这支神秘这个队伍的这种信念。 嗯， 然后通过也是体能考核啊、心理测试啊，包括是那个政审啊，包括理论考试啊，一系列的考核。然后，啊，最终成功了，加入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啊的那个特警总队。 嗯， 然后到现在吧，也是工作了有七年了。 嗯， 有七年。 这七年你觉得辛不辛苦？ 嗯， 和你的其他的同学相比呢？你其他同学有没有这个？我估计这个体育大学毕业的也有些从事这个体育方面的其他的工作的啊。 有当老师的。 当老师的。 去公司的。 嗯、对公司的 啊， 你当老师的，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有时候像这个，有时候可能跟其他同学比起来，可能觉得，哎，你看人家的老师， 对， 寒暑假，然后假期， 啊、 其实我们原来一直说的时候是，人家过的都是正常人的生活，对吧？ 是的， 朝九晚六， 朝九晚五 ，完了之后， 哪怕朝九晚七，咱也认了，是吧？ 但是有时候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责任给你了， 嗯， 你就要有能力去承担。这个责任不是说谁都能担的、嗯、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去安慰一下自己， 嗯， 也确实是这样，这个这么多年可能不光是我们俩， 嗯， 可能对于这个我们总队的全体的民警啊，包括领导啊，包括整个北京市公安局， 嗯， 其实你要看这个这几年其实在北京搞的这些大型活动还是挺多的、 嗯， 其实这个北京的警察要比相对于全国其他 压力要大， 要大太多了。 嗯， 啊， 首都的保障的屏障都在你们这里，真的。就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有些这个我们叫做勤务啊，有些我们可能不方便这个和大家分享，但是其实背后是付出了很多。嗯 嗯，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又是几级警戒，然后咱们又得开始。 嗯， 这个开始去做了啊。宏伟，你这七年下来跟别人比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心态上的不一样啊？ 嗯，确实是。然后说到这个奉献呢，就是说也是，有身边也有这种例子，鲜活的例子。 嗯。 然后我们蓝箭突击队啊，从我入警开始， 而且蓝箭突击队，我觉得压力会更大一点。 对，更大。 嗯， 基本上都得出去吧。你们 是压力也 除了训练就得出去了， 对，除了训练、 啊、 然后高强度大负荷的训练， 嗯， 然后就是说也就正是因为这种训练嘛， 嗯， 然后也是为了说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确保勤务的万无一失， 嗯， 然后蓝箭突击队这十年以来也是以这个警卫勤务万无一失、 嗯、 然后处置突发事件成功率100%为这个刚性目标， 嗯， 这也是我们这个队伍的这个这个 刚性目标吧、嗯、也是。然后 陌生的来客这位网友说，这么好的这个帅哥怎么就没有媳妇儿？对，烟雨青烟雨伤说，嗯，留了一个 QQ 号啊，这当然我也不便公布，回头你们再说吧。你接着说。 然后说到奉献呢，也我有身边也有这种鲜活的例子。 嗯。 然后我们那队伍之前呢，都是两边拿铁。 嗯。 都是两边拿铁，然后就是说和家人啊聚少离多，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队员或者家属会有一些不理解，但是经过我们那个团组织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这种活动，然后比如说，邀请家属到我们那个警营来，啊。就是参观我们的警营， 嗯， 利用这个周末休息时间，或者是晚上，或者是晚上的值班的时间，过来邀请到这个警营来参观，参加一些我们的活动。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民警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为这个民警过一场这种驻地的暂时的生日会， 嗯，叫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 然后在这个就是在一些重大安保期间， 嗯， 由于停休，然后备勤状态， 嗯， 这时候民警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为了缓解民警的疲劳，我们在这个驻地内部开展一些像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拔河啊这些比赛， 嗯， 来丰富他们的这种警营生活啊，然后就是说分散他们注意力，来更好的调节我们民警的这种身心， 嗯， 来更好的投入到这个安保工作当中， 嗯， 这就是我们团组织基层团组织做的一些典型的工作做法， 嗯， 和大家分享。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想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所有的我们优秀的共青团员或者优秀的团组织来了以后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包括我们团的十八大啊，现在还在召开阶段啊，前天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开幕式啊，包括我们新版的团歌也是在我们青年广播面向世界首次发布啊，我们这个也都特别荣幸。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小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工作中你如何理解新时代新青年。陈旭先说， 新时代新青年，我觉得党的十九大就是定义了这个新时代， 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我觉得呢，可能尤其是这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 嗯， 我觉得可能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可能看到了这种中国的变化， 嗯。 真的，这个我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一次我父亲来看我， 嗯， 然后我带着我父亲去，这个骑这个共享单车， 嗯， 说实话，这个在北京可能已经比较普及了， 嗯， 但是在山东那边可能还是会比较少，嗯。在骑完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然后这个我爸说了一句话，把我逗乐了， 嗯， 说这车怎么办？我说锁了就行了。 嗯， 他说那丢了怎么办？我说谁这个车永远都不会丢。 嗯， 我说你就放这儿，谁扫码谁骑， 嗯， 就是谁的。然后我爸就特别感叹，就是说现在这种发展太方便了。然后说了一句，就是要感谢习近平， 嗯， 感谢这个共产党， 嗯， 说了这句话。这个我觉得 这是很朴实的一个表达。嗯， 对，这个就给我的感觉，你像这两年，尤其是这两年，你说。这个中国高铁，咱先说个大的，中国高铁在世界上越来越有名， 嗯， 对吧， 嗯， 再有一个，你像刚才提的这种共享单车、共享经济，然后微信朋友圈， 嗯， 然后这个像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团购啊， 嗯， 外卖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已经都深深的跟咱们这种日常的生活密不可分了， 嗯。 啊，你像现在这个我父母这六十岁的人了，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动不动就会给我视频就发过来了， 嗯， 然后视频聊天，我觉得这种新时代的变化就是体现在老百姓生活上这种变化， 嗯， 我觉得这个既然新时代现在像我觉得像中国说像作为一辆列车一样，行驶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像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个天天种种危机的，只有中国这边一片繁荣。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感恩这个时代， 青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坚力量，我觉得更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承担起这份使命吧。 嗯， 说到我们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面对这种新形势，这种反恐形势啊， 嗯， 这种新形势的变化，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才能让这种首都的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然后老百姓才能更加的安居乐业。 嗯， 这也是我们要下一步要努力的，我们也要带领这种青年民警继续努力吧。 嗯， 好， 嗯，您呢？ 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新时代新青年，一定要是树立榜样的力量。 嗯， 然后我也举一个身边的比较感人的一个事例。 嗯， 我们的队长叫宝龙。 嗯， 然后嫂子呢也是警察。 嗯， 就是双警家庭这种忙碌和辛酸是常人无法体会的。然后我们队长有两个孩子，那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还没有上小学，还没有上小学，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队长每年这个春节值班备勤的时候，都有他的身影。 嗯， 然后呢，在这个因为是双亲家庭嘛，在一些安保期间，然后由于孩子无法照顾，然后常常就是嫂子那边带一个，然后我们队长这边带一个，因为是俩孩子嘛，然后每次就是孩子跟爸爸分别的时候，都要一件爸爸的 T 恤， 嗯， 特定 T 恤，为什么呢？孩子就说了，说每当穿上这个爸爸的 T 恤，都能闻见爸爸身上的味道，就像爸爸陪伴在身边一样。 嗯， 所以说我就觉得在我们队伍当中，这种青年民警这种典型，这是真是，值得我们任何每一位这个同志值得学习的一种榜样。 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青年民警吧，就需要说，坚定理想信念，然后，牢记这个总书记那种教诲，然后就是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为了理想而坚持不懈怠，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嗯，好，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今天来的真的网友真的很多，其实大家都很关注我们的这个首都的安全，而且尤其是两位其实作为首都安全的屏障啊的代表啊，真的向你们致敬，也很不容易，也希望你们在工作中一切顺利，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未来的生活啊一定要保障啊，除了工作以外啊，压力太大也不行，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也要这个丰富起来，好吗？ 嗯，好， 谢谢主持人， 也希望你们能够带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特警啊，这个反恐怖特警总队吧啊，这个团委啊，带领我们的广大的这些青年特警们啊，一起在我们的首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好吗？ 好， 时间的关系， 谢谢，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早晨8点再见。 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提醒我爱你，随时待你，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 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能让谁陪。爱得那么深，比谁都认真，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 醉不归，去一去，来又来，曾盼故人归，那一刻不离不分。还记得却不认得一种老滋味，怕只怕是人非。秋风起，云的回响去，未相聚，不远万里，天注定，未来总有人缺席，还好是爱过你。细水流，抚琴风一缕，看上去漫无目的。等看透过去，总会将过去，又何妨 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